对啊，声音与声音啊。 哦， 我们说出来的是声音，他们可能笑出声音，那我们就开心了，对不对？ 就是声与声的交流。 哎，声与声的交流， 不是生命与生命的碰撞，是吧？ 对啊，只要不要发生什么碰撞啊，大家这个和我们保持互动。那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聊一个话题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的奇闻异事环节将会说到这么一个消息， 嗯， 说这个语速快啊，或许可以帮助男士赢得芳心， 就说话速度快， 这是法国的一项最新研究。 哎呀， 语速快， 那不就是说我呢吗？我这语速噼里啪啦的， 真的、啊。来，语速快啊，这。来来，一会儿播新闻的时候，我再让你实验一下啊。 好，我先做个口部操。 哎，现在是这样。说语速快可能有助于男士赢得芳心，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想跟大家一起互动聊一聊。哎，听好了啊，说一说你认为自己吸引异性的特质有哪些？ 哦， 哎，你是哪些地方吸引异性？ 一招鲜呗，就是说说自己的特点。 爸爸是一招鲜 啊， 就你身上哪些特质？就是比如说，就我这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特质 啊。 我就是往那，我跟你说，就往那一站 啊！ 我有的时候啊，我跟你说都不敢离女性太近， 是吧？味儿大是吗？ 你乖，就是我有的时候不太敢去女生特别多的地方。 哦，为什么呀？ 因为我往那一站，都往上贴、 哎、呀！ 蜂拥而至，大帅哥，哇！呜、哦、呼呼，这挡都挡不住。 我怎么听着跟那个麻雀要棕你似的？呜呼呼，全来了！我的天，也不是女孩子吧？ 哎、对。其实我觉得，哎，我你要这么说的话、 啊， 我刚才开玩笑啊。 啊， 我觉得我身上最吸引异性的特征 是什么？ 贱， 还真是 真的。 范小贱， 不是就是不是我不是那种贱， 不是 我不是下贱， 不是，他是啊，就是按北京话来讲呢，他属于贱招的那种，但是呢不让人生烦。 嗯， 就有一个女孩子吧，哎。大帅过来见招，那我也跟他斗一斗，哎，两人就斗， 就千万不要接我的招，你一接我的招你就完了， 就斗来斗去的、 哎、 啊，就怕斗出事 儿，危险了， 哎呦，还是你危险呀、 啊，就对他， 所以你是这种主动出击型的、 哎， 我是什么呢？我是防守型的队员， 哎呦， 我就往那 一，你是哪个国家队的防？ 是 如果是中国队的防， 中国队，我中国 你是根本防不住的，好吧？ 所以我就往那一站，我玉树临风 啊， 我气场强大 啊， 我英俊潇洒。 啊， 我风流倜傥 啊！ 哎呦，我告诉你， 哎，我觉得了， 啊、 我已经总结出来了， 啊、 就通过你刚才这个几句话， 啊、 我总结出你吸引异性的 标准， 不是 特质， 不要脸。好，来，接下来时间啊，听听大家的啊，听听大家说的，就是您认为自己身上吸引异性的特质有哪些？ 对，说一说，哎，有没有成功的事例和案例？比如说，您就凭您这个优势， 哎，对， 吸引到他，然后最后两个人走到一起了，或者谈成朋友了，结了婚了， 对， 有没有？ 哎，是，您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大家互相发掘一下自身的魅力，我们。早晨清晨从自信开始。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多个热点地区将新添新能源车的公用充电桩。 嗯，高温闷热天气多达17天，是历史同期最多的。 我国还需要130万名心理咨询师啊。 收视率造假能终结吗？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市发改委近日批复31个公用充电桩项目，东城王府井百货大楼、朝阳家乐福四元桥、海淀龙芯产业园等多个这个人流集中地段啊，都将新添新能源车的公用充电桩。根据批复书，新增的公用充电桩分布于海淀、朝阳、东城、西城、丰台、通州、大兴、房山等10余个区，新增充电桩共计1628个。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消息。北京市气象局呢日前发布了今年汛期的天气总结。今年汛期北京平均降水是 479.6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两成。同时呢，高温闷热天气多达17天，是历史同期最多。本周呢，全市依然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夜间呢最低气温呢将降到13度，市民外出一定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 再来关注一下，由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主办的第11次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那会议透露说，我国心理咨询师缺口达130万人，目前我国精神科医生 3.34 万人，心理治疗师只有大约6000人，能够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的心理咨询师不到3万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每千人拥有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建议，我国还需要130万名心理咨询师。那下一步呢，国家卫健委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点，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心理服务模式，建立覆盖广泛的心理服务网，提高心理健康服务的可普及性和可及性啊。 对对对，我觉得咱俩就可以成立一个高帅心理角。 你确定不是正常人进来全疯了出去吗？ 哎，没有，我觉得他们来了肯定都有心理问题，咱俩这么一说乐乐呵呵出去多好， 是心理问题没了。其他问题 出来了。天啊，来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消息。上个周末的中关村第二小学与天通苑小学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手拉手合作项目的协议，开启了北京市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一体化，携手共创昌平区回天地区优质教育的序幕。为了进一步满足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居民的教育需求，本市呢将通过深入挖潜、统筹周边等方式，充分的发挥优质存量资源辐射带动效应，优化增量资源布局。比如说啊，在东小口站和北七家镇等区域呢，适当的增加教育设施用地，通过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教师培训交流等多种方式，着力改善教学条件，积极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按照计划，今年呢将完成10所幼儿园和天通中院西区小学的移交接收工作，开工建设一所幼儿园、两所中小学校。那么到明年呢，开工建设6所幼儿园、3所中小学校，2020年开工建设1所幼儿园和2所中小学校。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一个话题，说到就是你身上能够吸引异性的 特性有哪些，你认为自己身上吸引异性的特性是哪些， 是 对不对、是你哪方面吸引了异性， 是 好吧、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啊，咱就来听听理查他姑妈身上都有哪些特点吧。 钱包空空，还剩下2块，期盼姑妈能快点到来。亲戚很多，你是我最爱，让我忍不住想要表白。 哎呀，来看看啊，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 好， 说的自己身上吸引异性的特性有哪些啊？大家就不要给我们，比如说总结一些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才华，我觉得应该是人品，这些我们不要。 对， 我们不听这个，我们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想知道你吸引异性的特征有哪些？ 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对， 就得说说你自己个儿。 对对对 对, 对、 你最了解你自己了。 哎，你比如说，就像有一位朋友，他说啊 ，Nancy 说了，我真应该让我妈听听刚才这条新闻。 怎么了？ 因为他小时候老说我说话太快， 让我慢点慢点，你看我现在单身吧。 哎，就找到理论依据了，这是， 对，是不是？你一会儿八点半以后，我们说这条新闻的时候，你把它给截下来，哎，放给妈妈听听。 对，你听大帅这，就结巴了，都还能找到女朋友呢。 你看，就都已经说话成这样了，还自己看看啊， 来看看。 Casey 说了，帅呢，我是不帅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帅了。 哦， 信义性主要就是靠一个懂字儿。 哦， 明白的意思就是懂，听懂的懂。 嗯， 要比女人还懂女人， 也就是说，他比女人还懂女人。 哎，他的想法就是说女生的想法，他自己都还不知道呢。哎，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嗯， 就会让对方惊喜当中带着钦佩，钦佩当中带着爱慕，久而久之没有攻不下的城堡。不过这招呢还是不能轻易使用，否则欠的情债太多，很烦恼的，深藏功与名啊。 哎呦，还欠的情债太多，就因为他觉得自己特别懂， 虽然不帅，但是我懂女人。 哦， 我只要使出这招，没有拿不下的城堡。 哦，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啊？ 真正懂女人的从来不说懂， 别捋胡子，你没有。 因为我已经在他们的心里了。 哟哟，太可怕。 新兰说了啊，我吸引的就是做饭呢。俗话说得好，要想留住一个男人就要先勾住他的胃。我老公就非常喜欢我做的饭，尤其是大闸蟹。这个话是一个老话，叫什么？留住男人的心，先留住男人的胃啊！这不是那个高雷？你喜欢吃嫂子做的饭吗？ 不爱吃，还不如我自己炒的菜呢。 所以他靠什么留住了你？你为什么还要在他身边？ 我深呼吸了三次， 高雷 居然没有想出来答案， 是不是？ 天哪，苍天呀！ 你的人生难道你 大地 你不追问一下自己这些问题？ 为什么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高磊现在真的是要作疯啊，我就让你作妖娃来看一下啊。 蜜就说了，我和大帅一样就是这么自信 啊， 因为我颜值高。 哦， 虽然这姑娘啊，这是姑娘、虽然我啥也不干，还有点小懒惰，但是我 女人干什么活呢，对不对？ 但是我性格很好，开朗但绝不咋咋呼呼， 这特别好， 从不为难谁， 哎， 总能给别人找台阶下， 懂事儿， 别人付出我一定能看得到，并且我还嘴儿甜， 哎， 一定不放过夸奖别人的机会。但是我夸别人还不假，所以我特别受欢迎。 这么好的姑娘，你单身吗？现在 你干嘛呀？激动激什么动啊？ 不是，我就问一问，这么好的姑娘，她都说了这么多条，如果还单身，那就说明 这个公式不成立是吗？ 就说明你身上可能有某个巨大的缺点。 哎呀， 没有开玩笑啊！来来来，可以说一下，你是不是单身啊？大林说了 啊、 我呢吸引异性，我是用智慧， 哎呦呵，大智若愚那种。 我用智慧，我欲擒故纵。 欲擒故纵，还36计你都上了。 哎，当年我老婆来到我们单位 啊， 立马被一帮单身狗给围起来了、 哎， 你们都围着我，偏偏不。 那你 这个时候，哎，就你们都在那哄着，哎呀，那个谁谁， 我给你打饭去吧， 那个什么， 我给你拎包吧。 赵爽，你吃什么？你吃什么？吃什么？就咔都围上去了。赵爽，你吃什么？吃什么？ 赵爽不用， 只有我 啊， 对不对？只有我站在旁边。 怎么着？ 赵爽，你过去买顿饭去，对不对？哎。煎饼果子加俩鸡蛋，对，哎，慢慢的我老婆就注意到我了， 她真的是使这招啊， 啊， 跟我一样，哎，我赵爽，那个过两天请我吃饭，我告诉你，哎，好，好，磊哥，好的，好的， 哦，所以你最后跟赵爽在一起了，啊，哎呀， 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 啊，陈述了一个事实。就真的跟赵爽在一起了， 吃饭 啊、 哦！吓死了， 开玩笑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人家的那个吸引对方的点， 哎， 叫用计谋， 对， 哎， 但是 其实这也是懂女人，或者是叫，哦、不是那叫，就反正你很难说啊，大家自己去琢磨和体会。 但是我总感觉吧，就是使这种也不能算 计策的， 也不能算是对小伎俩哈、 嗯， 就是他可能有的时候能够在一瞬间。它起作用、嗯、但是长久不了。 哎，我跟你说是这样、 嗯、 什么东西都要审时度势。 哎呦呦呦， 对吧？ 呦呦呦呦， 你今天我一开始我用欲擒故纵 啊， 再后来我就暗度陈仓。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再往后我就杀鸡儆猴。 36计有这个吗？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认为自己身上哪些点？哪些特质 是 能够吸引异性的？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都是男性发表的一些言论，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听听 女 孩子， 你觉得自己什么地方？ 对，咱们别一边倒， 对不对 ？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这个说一说下面的热点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跟大家，这个新闻呢，我得用真的，我给大家 快语速 从头讲一下。 哦，有， 9月15号的时候，导演郭靖宇实名举报电视剧《娘道》遭据这个操控收视率这件事情，一下子是引爆了整个的这个电视圈。 对，其实这话题老生常谈了，之前一直说，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明白 了。所有人都在说这个什么，就是站在外面在那说，但是这次郭靖宇真的是拼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先跟大家从头就是讲一讲。郭靖宇呢，去到湖北嘛，大学里面去做这个做一次演讲，当时坐在台下的都是学习这个媒体的媒介的啊，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跟你们说实话，但是如果不说呢，又觉得你们将来的路怎么怎么样啊，于是他就开始了一篇这个叫惊心动魄的演讲。他说了自己娘道，大家都知道吧，正在北京卫视和另外一家卫视正在播出， 对吧 啊，那他就说当时啊，其实那家卫视啊，这个很早以前就买了这个娘道，但是迟迟没有播出，于是这个郭靖宇就去到这个台里就问呢，哎，为什么我这个剧还不播呀？哎，对方的购片主任就跟他说，就是一开始还稍微绕一下，到后来直接就跟他说，你得去买收视率，而且还明确告诉他你到哪儿去买收视率，你找谁去买收视率。于是这郭靖宇他就说，当时我从这个购片主任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说实话我真的是充满着气愤，每一个毛孔我都是在站立，你知道吗？但是他说还好我学过几年表演，我演得很好，我把这个都压在我平静的外表下面。然后他就去到了那个人指定的购买收视率的这个人的那里，然后那个人就说，一见郭靖宇就说，你怎么才来，我都等你好几个月了，你怎么不拜对山门呢？ 这人和某卫视早就联系好了，就等着他上钩了，是不是意思？ 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说，而且那个人特别能说，那个人把这个郭靖宇又开始演啊，他就先跟他演说，哎，好，我考虑，那多少钱呢？90万一集，按照娘道的集数说，也就是说要给这个人7200万， 就是一共是76集嘛。 对，那郭靖宇，我昨天刚看了这个郭靖宇啊现场的这个视频，就是现场演讲的视频，郭靖宇非常的气愤，他跟现场学生说，7200万，你们所有人的学费，一个学校你得挣多少年，对吧？7200万，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郭靖宇出来以后，他找到了这家卫视的这个领导，就说，你把这剧还我，我不卖你， 我不在你这播了， 我不播了，行不行？不行，我退出，行不行？不行，我他说我骨子里我就不干这事儿，行不行？不行。然后最后你知道吗，这家卫视啊，这个是郭靖宇的这个原稿里演讲稿里写的，就是说这家卫视的这个购片主任后来真的有点害怕，他就想要就发现这个郭靖宇啊也油盐不进，他居然跑到了北京找北京卫视说咱能不能不播他这一句。但是郭靖宇在稿里写了，还好北京卫视不吃这一套，北京卫视的领导说我们不干， 我们不需要你做这些事， 我们不干这种事情。然后最后没有办法，所以其实就这件事情啊出来了以后，就是一下子引爆了大家的这个讨论。而且这件事情以后出来以后，包括央视包括广电总局都就是很迅速的发文表示支持郭靖宇。 对 啊，然后呢这个也说了要严查收视率的问题。 对，毕竟啊，我国每年生产这个电视剧400多部，能够上星播出的其实不到40%。那么电视台之所以看重这个收视率，就是因为广告主们，对不对？他们所谓的衣食父母呢，对此有要求。如果没有达到广告主要求的收视率，电视台他就要赔钱。所以很多电视台就不得不要求制片方的保证电视剧的收视率。那怎么保证？不是说我播这部剧在某卫视播就一定能达到1点几，甚至2点几，甚至达到当年《还珠格格》60%多的这个收视率，怎么办？我只能买假的给广告主，我才能把这钱稳赚不赔。但是这样你坑害了谁呀？坑害的最终的是老百姓，最终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电视观众。 而且其实还有就是人家那个创作方，你说人家那个郭靖宇说了，他卖了130万一集给电视台，你最后我需要交90万买个收视率，你这等于把多少？这个拿出来了， 其实我特别， 那最后谁还有钱来去进行好的剧作的创作？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郭靖宇特别有意思，就是当时在演讲的现场，那个卫视的领导在，然后郭靖宇就说：“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行不行？”我不知道当时可能那个人在底下说什么东西，他说：“你给我出去，你再不出去，我给你急了啊！你给我出去。”反正等等的，哎呦，就是反正，就是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郭靖宇的这个勇气和魄力啊， 是可嘉的，而且看起来特别解气。之前我也曾经采访过他，他还说过一句话，也让我觉得特别的佩服他。他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流量明星，动不动一部戏就要几千万上亿，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拍摄，对于这个电视剧的整个的制作流程非常心不在焉。所以现在我的剧当中，即使这个角色特别适合某某流量明星，但是我坚决不会用，我只会用实力派，我看得上的，人家也看得上我这部剧的演技派的演员来演， 对得起靖宇这两个字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保持互动。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三毛说了，我思来想去，居然想不到我吸引异性的一点点优点，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吗？ 为什么呢？ 你问谁呢？ 难道是你现在已经是？ 不是你，我想知道，那你是单身，你还是已经有对象？ 肯定是有对象了，所以他不丑，你知道吗？年轻那晚都已经把姑娘搞定了。 这不好说，这不好说。你跟我们说一说 啊。好， 一生之水说了，吸引异性。我是个姑娘，我告诉你我的方法，我就是把他们都喝趴下。 真的假的？ 他们就都服了。没喝酒前我听他们的，喝完酒后他们都得听我的。因为他们都趴下了。我坐着吃一桌子的好菜，我 真的假的？ 我高兴。 哎，这姑娘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姑娘要么不能喝，要么就不喝啊。要但凡开口敢喝的，都一个个的那量都没得数。 那当然了，还可以掺着喝，混着喝。 哎呦，你看高磊认识的都是啊，特别能喝的啊。所以嫂子当时， 所以轻易我不敢跟他们喝 哦， 他就喝。 嫂子酒量怎么样？ 大呀！ 我 当时就是， 所以你就是趴下的那个。来看看，快乐的包老爷就说了：“哎，我想想啊，我吸引对方的是什么呢？ 啊， 就是身材 哦，身材特别棒。 小时候是小胖子 啊， 现在是大胖 啊， 胖乎乎的，还有礼貌。”阿姨啊，奶奶啊，都可喜欢我了，包括我岳母和我媳妇儿的姑姑。哎，姨，这人称中老年妇女的偶像啊，我是。 对对对， 就是，其实这个男的，你别看啊，这什么长得瘦的那个帅气，但找位稍微有点肉、胖乎乎的，那些老人特别喜欢， 显得憨厚、朴实、靠谱。 对， 是吧？ 靠得住，体重在那儿呢。 还可以边贷边赚， 你没听错，广发银行房贷客户签约加多好房贷理财，可灵活运用自有资金，等于节省部分贷款利息呢。 广发银行加多好，给您稳稳的幸福，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古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币香油，精良出品。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欧盟与英国进行了脱欧谈判，美国9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不及预期，国际金价上涨至每盎司$1200的水平。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199.62。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凡只购买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自身的一些特质。 是 啊，一会儿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说到啊，说这个语速快，法国的一项最新研究说语速快可能成为男性吸引获得女性芳心的一个怎么说呢， 法宝 特质、 哦、 啊。所以呢那我们就想问一问大家，你觉得自己哪些特质是特别吸引异性的？ 诶、哎、有的人觉得自己帅、 嗯、 有的人觉得自己高，有的人觉得自己美、 哎、 有的人会打扮。 诶、哎哎、来看看安妮就说了啊，大帅高雷早上好。 哎， 我要说他这是姑娘，这是美女啊。 嗯， 他说我觉得我啊最吸引异性的气质。 哎呦呵， 就是气质。我觉得他谦虚了，你信不信？ 为什么？ 他肯定是因为女孩不好意思夸自己直接漂亮 哦。 哎，就说气质 啊，气质， 说这个还有刚刚的自信、哦、还有就是性格开朗，心底善良，举止大方，好像还有很多很多。哎呀，咋整？ 天，那你就是完美的天使化身啊！ 哎、 那安妮来个正脸照吧。 哎， 因为他的头像是一个背影渐渐远去的感觉。 你不懂了吧？啊、这叫留白。 哦，留白、 啊哎。 哦， 来看一下。 那为什么要穿一身红衣服？ 我跟你真的是，哎， 无话可说。 看下一位，下一位。 刘就说了， 嗯， 嗨。女孩第一要素嘛就是美、 嗯、 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不要求浓妆艳抹、 嗯、 但是一定看起来舒服，这是基本要素、 嗯、 那么其他的优点呢就不说了、 嗯、 我有一个和大家不太一样的特点，就是声音好听，我一直引以为傲、 嗯、 哎呦，这女孩的声音好听啊，真的是能够俘获异性的 芳心。我就问你、啊、咱们台你觉得谁的声音最好听？女孩的声音，你觉得谁的声音最好听？咱们台的， 哎， 这节目的， 我能不说实话吗？哎呀，你的口水， 哎， 哦哦，天哪！ 哎，你要不说实话，我问你干啥？ 不，这真的不能说实话。 不是，你说说谁的声音最好听，又不让你说谁的声音难听。 其实，但是他现在不做主持人了 哦。当领导了，那你就更应该说了。 不是，也不是，不是当领。哎呀，天哪！哎，我哎，其实应该实事求是啊。 啊、 哦，就是夏天， 夏天是谁？ 你可能都啊，你都没有印象了、 哦、 啊，那就过吧。 我觉得 他的声音特别的甜美。其实、嗯，有很多我也问过一些我的朋友什么的，因为他们经常也听我们的节目， 嗯、 哎，他们就经常问，哎，你们台夏天谁呀、啊？哎，声音真好听，听起来特别有亲切感， 啊， 啊就是属于那种。嗯，比较甜美的， 嗯， 然后呢，一听就觉得，哎，就特别想看看，哎呦，这姑娘长什么样的那种感觉。 你看啊， 啊， 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台特别好听的女性的声音， 你不许说瞎话啊， 啊，不是，邱总啊，秀总啊。 是的，特别，因为他们原来也是从主持人 是不是 对走出来的， 对吧？对吧？ 所以都有这个主持功底。 哎、 声音不好听能当主持人吗？ 当然，现在还在一线主持人的这个岗位上的啊。 哎呦妈呀！ 哎，我觉得 不给你主持 不是 搭档。 我跟你说，我认为谁，唐杰克唐， 哦，唐甜甜， 不准叫人叫人唐甜甜，人叫杰克唐， 杰克唐，杰克唐，杰克唐。 对，我喜欢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就略略带一点沙哑的那种感觉， 嗯， 嗨、 嗯， Hi, 大家好，这那个味道特别舒服， 特别足， 嗯，哎，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放那首歌，就是我们很想和你去郊游，就那首歌， 哦、 那首歌的演唱者啊，那这个等第三十段放给大家、 哦，好吧，好吧，好吧，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哦， 好好好， 嗯， 齐峰说了， 嗯， 我自信，我的性格就是吸引异性的法宝， 哦， 我在上一个单位的时候被称为大众男闺蜜， 哎、 天哪。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吧？我觉得 你还帕大众帕萨特呢？ 基本上我只要有事求别人，大家都会帮忙，然后可以和我谈心事。 嗯， 我能在对方老公面前和他说悄悄话， 把他老公踢走， 我们俩去吃饭，这什么情况？ 那是他老公没把你当男人啊！ 陪他理发的是我 啊。 挑衣服鞋子毛病的也是我 哦， 她老公就是这么的信任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老婆也信任我，厉害不？哦，就是男闺蜜， 他老公不把你当男人也就算了，看来你老婆也不把你当，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就是说齐峰，就是他已经把这种关系处到，就是大家都已经相信他的人品， 哎，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认真的， 对 吧？ 对， 就相信他的人品， 没有一点防备心， 哎，不是你这么一说，还是有点。 对劲、 哎、对，反正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哥们儿 啊， 他直接就发过来一张照片， 什么意思、 啊、一张这个非常拥堵的一张照片、 哦 啊、就是 Kelly 发过来的，他说我的优点已经显而易见了，你看都堵成这样了，我一点都不着急。就是性子好， 慢脾气呗，慢性子呗、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你认为自己身上啊哪些特质，哪些点是特别吸引异性的。 嗯，好，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来，高磊啊，是这样 啊， 这个我们说有一那个重要消息，有一条重要消息， 对， 我已经说了好几天了，但就广告商都准备加广告费了啊！ 我特意给你选了个电乐，你不来？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让你来一遍，我听一下。 好，可以来， 准备啊，必须就超越我，你得超过我，因为我的读已经达到一个巅峰了，好吧？你来，准备3、2、1 ，Action！ 我不念了。 快点， 9月15号到23号，通州万达将举办名爵 HS 上市活动，全新名爵 HS 荷尔蒙 SUV 将带你领略无极变色炫彩交互式的氛围灯里 Bose Premium 剧院级音响系统，有 Super Sport 模式带来驾驭快感，现场充满趣味的体验和互动，给你带来不同寻常的感官体验。你可以在拉力装置和炫彩单车项目当中与不同的对手进行 PK， 现场更有 Nike 网红教练陪你一起嗨套燃点。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容易吗？我 对，特别不容易，特别不容易，就是尤其那个电影院里那土鳖，不是那土，那叫土什么东西啊？那 那个叫声那个 知了是吗？ 那个哎，不是叫那叫土蟋蟀是吗？还有 啊、哦，对蟋蟀 是蟋蟀那种叫声。哎，土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有那么一个 动有 那么一个东西吧？ 有， 但它不会叫， 那是昆虫。 哦，明白啊。那个再来看一下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中国男排的事情啊，是1-3负于埃及队，遭遇了世锦赛的4连败。即便是赛前预料到本届比赛会十分困难，但也很少有人能想到中国男排的情况会如此困难，如此尴尬。那昨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充分暴露出了中国男排年轻一代技术上的粗糙啊。 还得历练呗，啥也别说，好好回去练去呗。 嗯 啊，是吧？来，我们再关注一下，上周日呢是属于马拉松的大日子。 嗯， 上午在北京举办了有中国国马之誉的北京马拉松，下午在世界大满贯柏林马拉松比赛之后，传出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在第45届柏林马拉松赛上，33岁肯尼亚名将基普乔格以2小时1分39秒夺冠，打破了肯尼亚的丹尼斯基梅托保持的马拉松记录。后者在2014年柏林马拉松赛上夺冠时成绩创造了2小时2分57秒的世界纪录。我的天，现在越来越快哎！ 哦， 也太可怕。好，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北马的最好成绩是2013年，由一位肯尼亚选手创造2小时7分多一点。 嗯， 你看看， 对， 哦、 我天， 不容易不容易， 2个小时跑40多公里， 42.195公里，就基本上1个小时跑20公里。 这个真的是我无法理解，无法做到和。就是我看着跑步都累， 你就看着就行。 我真的是，我属于一个特别不能跑步的人，我看跑步我都累。 好像3年前在我们的节目里，某位同志说他买了双跑鞋， 我们来看一下， 要参加跑到北京电台。 哎，对，我突然想起来，我那鞋子，我的鞋找不着了，我回去找找。来看一下下一条消息啊，这个昨天中国足协发布了一个通告 啊， 说是关于对中国 U19 国家男子足球运动员周俊辰违规违纪的处罚决定。说2018年9月8号在中国 U19 男子国家男子足球队同约旦 U19 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比赛当中，运动员周俊辰比赛态度消极，行为散漫，无视教练要求，且在赛后擅自外出组织聚餐。都贴成那样了你好意思聚餐，违反队伍管理规定及中国足球协会因公出访纪律要求，造成不良影响。根据中国足球协会各级国家足球队运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做出如下处罚：一、取消周俊辰征调进入中国各级国家男子足球队的资格；第二，停止周俊辰参加中国足球协会举办的比赛12个月，直接一年啊！ 我觉得都不够狠，我觉得应该直接永久罚他出局，就不让他参加这个各级比赛。 自2018年9月9号起至2019年的9月8号止，比赛场上毫无保留，全力以赴，严格执行教练员对比赛的要求，遵守国家，尊重自身，是国家队运动员的基本职业要求。中国各级国家足球队将继续加强队伍的管理工作，对任何违反国家队管理规定的违规违纪行为都将进行严肃处理。 你要说国家队的成绩好，还是说就在 还行 还行？你说都已经踢成这样了，你作为 U19 后备军啊，对不对？还敢这样，你丢不丢人呀？ 年纪轻轻 啊，这本事没长，架子不小， 要点脸吧。 哎呦，这当然我们说要给年轻人机会，要给年轻人机会啊，就是我允许你犯错，但是得要看你能不能知错就改。如果你下次再犯，就是高磊就那句话，真的，你职业生涯可能就此戛然而止了， 你就拜拜了，你就再见吧。 啊、 哦，要你干嘛？我宁愿踢不出去，我也不能要这祸害呀，是不是？ 对，哎呦，你看把高磊给气的啊！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 哎呀， 咱再看大家的消息，开心一下， 好 吧？ 好，好，我们放个小片花。 对， 行。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个你说了夏天以后啊，好多人都在找夏天啊。 姐，我错了。 哎，他，哎呦，你叫他姐，他现在在哪呢？ 干嘛呀？ 他是谁？你告诉我他是谁？ 我到时候节目之后我告诉你。 哦， 跟你们是断代了，应该是 秘密啊？ 没有，人家正常上班怎么是秘密？真是的。 那他是谁啊？ 他是你不认识呢，我怎么说呀？ 你说他本名，我可能就认识。 本名儿。 好，来看看啊，这个赵斌说了啊，我感觉吧，我吸引异性的特质是什么呢？ 啊， 还是气质。 哎呦， 怎么这么多女孩都说自己有气质的， 是吧？ 你们都太这个太谦虚了啊！说这个气质很重要，特别像我这种84年的，看起来像48年的。你有这么自黑的吗，姑娘？不过当年我老婆就是因为茫茫人海中看了我一眼就非我不嫁了。 哎呦， 说我有内涵。 哎呦， 来，我给你们看张照片，说左面是我，来看一下他发张照片， 左边 的是他。 哦， 你确定你是84年的？ 你确定你不是48的？48，反正我妈是48年的。 你瞧来，不是，哎，他旁边这个好像是个明星，哎， 啊， 这不是东北的二人转演员老翻跟头那哥们儿吗？ 我不知道， 是是是是是的，是的， 哦， 这不错不错啊 啊，好，再来看看一位求匿名的，哎呀，想了一下，除了长得好看外，我其他的优点确实不太明显。从小到大， 我喜欢你这个性格， 被一见钟情过太多次。 你敢不敢发张照片过来？ 我就举个最近的例子吧，就某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到单位的时候就发现，哎，我这车位怎么给让人占了呀？ 他到单位，他单位居然还有自己的车位， 固定车位， 这是个什么人？ 哎呦，按照电话我就联系到车主之后，这位同事说，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认识你一下。 哦， 初恋般的感觉。 我也就是说占他车位就是想要认识一下， 首先引起他的注意，然后让他主动联系自己，这样就有接触的可能性。所以下一步怎么样？ 哇，但是我觉得那可能你得给他回一个，那我读错了这字儿。 哦， 真是读错了， 对， 就是我觉得这朋友你给他回一个 啊， 说是这样，你想用占车位的方式认识我没问题 啊， 但是能不能不用共享单车？ 你怎么着？你看不起啊？看不起我们共享单车？ 不是，对啊，你最起码你换辆车过来啊！来，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说说你身上哪些特质吸引异性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这个其他的这个消息啊，一组资讯。上周末由于没有大片提振市场，电影市场整体大盘继续萎缩，周六的单日票房同比减少将近2000万元啊。上映的第三个周末的《碟中谍六》后续乏力，单日票房仅有1000万的出头啊。这个上周末的票房冠军是港产片《反贪风暴三》。 贾樟柯导演的新作《江湖儿女》将于9月21号上映，贾樟柯和主演廖凡、赵涛出席了上周末举行的首映式。此前影片在戛纳上映的版本是141分钟，现在公映版本是136分钟。 再来看一下这个第13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日前在武汉闭幕，段奕宏、江一燕等主演的犯罪悬疑片叫《暴雪将至》被推选为年度故事片，董越、萧前操分别这个凭借该片被推选为年度新锐导演、年度新锐制片人。暴雪将至讲述了上世纪末某工厂保卫科干事于国伟成为真警察，千方百计追查连环杀人案的故事。 昨天晚上由刘俊杰执导、钟汉良、马天宇、孙怡主演的电视剧《良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在湖南卫视开播，该剧呢根据乐小米的同名小说改编，连载长达10年之久啊。哎，你偷笑什么呢？ 那个 一会儿跟你分享啊。来，上周末可容纳500多人的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台湖露天剧场迎来了首批观众啊！北京交响乐团上演的炫彩台湖交响音乐会正式拉开了国家大剧院2018年台湖音乐周的序幕。 嗯，好。那么另外，同样呢，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日前呢，携现实题材儿童剧《我想对你说》和传统文化题材保留剧目《月亮草》正式亮相2018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联络。 哎，这歌啊，名字叫《八封信》。你要说一小伙子要善于写情书给姑娘， 哎、 是不是 也 算 是一特长？ 是吧？ 我当年情书就写得特别 好。哎呦，你还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封写给谁的吗？ 嗯，当然是写给现在的女朋友。 得了，谁写？ 想给我挖坑？ 真是。 来看一下啊，徐半仙是好汉说了，我哎，女同志了啊，来了 啊， 说我当年吸引我老公靠的不是肤白貌美，也不是性格好，纯靠的是一颗吃货的心啊。据可靠消息，老公当时啊注意到我，就是因为我中午吃饭点了一碗面，外加了一个烤大腰子。 呵， 好家伙，姑娘可以。后来我们就在吃货的路上越走越近了。今年中秋刚好是我俩结婚一周年，再次我必须要严肃的通过电波传达这个信息。你要是敢没有表示，以后就等着常住厕所客厅吧。 哎呦，下了最后通牒了。 哎，就那意思，这是结婚一周年哈。哎， 吃点什么好呢？ 两串大腰子。 我天哪！CC 说了，我最吸引异性的特质就是，黑。 哦， 我黑呀，朋友同事都说你不是最漂亮的，绝对不是，但是你是最黑的，所以也能一眼在人堆里就发现你。啊， 心黑吗？ 不是，这 CC 没觉得你黑呀、 啊。但是跟她老公比起来啊，她老公更白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那因为老公胖啊，一般胖人都白，我告诉你，撑开了。我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好啊？ 真的，你倒是有一定科学道理啊！我仔细回想一下，好像每个胖的人都有点白。 那当然。 再来看一下小辉哥了，小辉哥说：“哎，我老婆让我给他发一个， 嗯， 我老婆说他就一个字吸引别人 啊， 傻 哟， 你能做到傻，傻到份上，傻到点上，傻到恰到好处，那这叫智慧。 我就是傻的。” 你是真傻， 不带这样的。 再看一下 啊，这回呢，真有一个叫娜的来了，说 啊， 要说信异性谈不上，我呢就是特别的豪爽，说起话来就有点你们所说的女汉子类型， 哦， 然后就和异性混着混着混着混着就混成哥们儿了， 所以一直单身吧。 哎呀，哎， 人家 有孩子了吧？ 人家有孩子， 有了，有了， 有 了，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啊，这是一位，你老公是一位特别喜欢和哥们儿玩的人啊。 你老汉，你老。 哎，你这个没错，你老公在山西那边 叫 老汉 老，对， 那是个老汉 啊， 是啊。来看一下啊，金兔说 了，就这时间差不多了 啊。哦，马上进广告了 啊，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和我们聊天。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开工喽！ 慢着慢着，附近有高压线，施工有危险，我先打95598电力安全热线咨询一下。 还是你想的周全，规范施工，提前咨询，保障咱的人身安全。 国王北京市电力公司。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3周年庆，即日至24日，满300最高减150元，逢节假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更有庆生券、银行券，邀您来抢。9月与您相约当代商城23周年庆。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 L 拓界版焕新驾临，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斑鬣狗、白老虎、 白狮子、 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附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奔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这个关注一下旅游天气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为我们大家带来介绍。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哎，我听说这个过两天可能会有一个大降温，就断崖式降温的天气出现，是真的吗？ 这个确实是真的，因为过两天的确是有冷空气过境，然后出现明显的降温，过境的时间是在20号的后半夜。过境会刮点小北风，然后真正冷空气的影响是在21号，21号报了4-5级的偏北风，那阵风肯定应该在6级左右。刮两天风到22号还是3-4级偏北风。降温呢，它是这样，20号呢，因为咱们预报最高气温29度，到了21号就降到23度了，而且不仅这是白天最高气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从29号的16度。降到二十号的16度，降到21号的12度。所以啊，刚才你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一次降温的天气过程。这次降温的天气过程要坐实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了，因为在这之后白天的最高气温都没有超过25度的，基本都在22到2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2到15度，所以这个温度应该说是那纯粹是秋天的温度了，平均日平均气温要低于，基本上是在低于20度上下了。所以这个的确是，冷空气，大风， 还有降温，是在过后几天就会拍马而到。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状况。当然这个北方不仅仅是北方啊，这个这次冷空气呢将到21号也要影响我国南方地区。因为呢最近两天又出来的高压正在控制的我国江南的一些个地区，然后到明后两天达到最盛。所以我看了一下这个省会城市预报当中，像南昌在这个未来2到3天它的最高气温仍然是可以报到35度，然后呢到了22号之后气温一下就降下来，降到30度以下了。那就是这次冷空气要影响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南方的高温天气也会因这次冷空气的过境而高温天气像今年就已经不会再有了。 对，还有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北京周边啊，那个到十一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去北部山区的地方，会不会天气都已经变得很冷了，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啊？ 那肯定是因为还有半个月这个十一假期就开始了。按照常年的状况来说，像北部山区接近零度的这已经很正常的了。你要有比较强的冷空气，可能有个别山区要到零度以下，这也是这个并不是罕见的情况。因为像今天早晨这个天并不是特别的凉，但是像四海，延庆的四海，今天早上的气温就降到了4.6度。 哦哟 啊，你假如说你看咱们未来几天的像21号这次降温之后，那它降到0度左右，这已经是不稀奇了。那还有这个到11还得有几次冷空气的过境，每次冷空气过境都会使气温继续的下降，虽然它还有反弹，但是总体趋势是下降的。所以到11期间假如说你要去北京周边特别是山区游玩，那肯定真得带一件这个羊毛衫了。 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谢谢您，也祝您生活愉快，谢谢，再见。 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一说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这时段呢，东西二环、三环、四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以及北二环、北三环、北四环东段双方向，还有北五环中路东向西，肖家河桥区、顾家庄桥区西向东都是车多流量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远东桥到四惠东，姚家园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朝阳北路、朝阳路临近东四环路段东向西，还有进城方向是持续车多，蔡胡营南路、刘湘路南向北方向，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富士路、定慧桥以西路段西向东方向，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进城方向是持续车多排队啊。再来关注北五环功德寺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拥堵，西三环六里桥以及公主坟桥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丽泽桥，东南五环内环方向化工桥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哎呀，今天是4和9限行啊，路上的车比较多，希望大家慢点开。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我们美丽的清晨从自信开始，我们夸一夸自己啊，自我审视一下，觉得自己啊最吸引异性的特性是哪些。对对， 我曾经这样自信的夸过我自己，真的、 哦、 我又再次想起了这个形容语，我真的，我高磊浑身都是宝， 猪啊 真的、哦、我觉得我浑身都是闪耀光芒、 哎、真的不能、嗯、我错了，我不能叫你猪，真的啊、哦、不对对对对不起佩奇 我以为你要说这是在贬低猪呢，是不是？ 没有没有， 来看大家伙吧， 看大家伙 啊。 好， 那个 Miss Q 就说了啊，哎呦，我们台有 Miss Q， 你是 Miss Q 啊，说今天是我父母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 哇， 珍珠婚， 哎呦， 虽然不知道他们那个年代是怎么互相吸引的，但是满身是浪漫细胞的爸爸带着妈妈去台湾度过30年结婚纪念日，宠成小女生的妈妈50多岁了还经常撒娇、哎、幸福的收到珍珠吊坠作为纪念日的礼物，祝他们幸福，我也结婚1年了，终于不用再看他们撒狗粮，你看看人家 哎就 套哎， 听到这样的互动话题，我们都觉得替他们觉得幸福， 是是是， 就爸爸一定是一个特浪漫的人， 对，懂得生活的人， 懂得疼女生的疼女生的人， 真的，我觉得男生做的这一点，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大哥们、 哎、 能做的这一点太不容易了， 这么多年了、哦、还能够继续坚持、 嗯、 这个就不容易， 是是是， 向我们的老前辈学习， 我们要向您学习、 哎、 哈，我们要学以致用、 哎、对， 唐朝栗子说了，语速快，法语应该还好，但是中文太快了，容易感觉有些轻浮，而且容易说错话，不过大脑、 嗯、 我最吸引异性的就是脾气好 哦， 我老婆就看中我脾气，很少发火， 嗯， 另外呢，女生很喜欢听我说各国的见闻 哦， 我也会说评书 哦， 我给女孩子讲盗墓笔记鬼吹灯、 哎、 你怎么给人讲 这 哦， 你不懂吧， 我懂了， 你不懂吧， 我瞬间懂了， 是不是 秒懂， 姑娘过来我给你讲个鬼故事啊，姑娘吓得啊啪啪啪啪躲到怀里了，对不对，这就怎么了？ 你说我传染了？人还说啊，还喜欢讲历史的一些《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西游记》。哎呀，往往呢，人家那女孩子都听不够，还得给我打电话。嗯，栗子啊，你再给我讲一段。 栗子，你这昵称我也是没谁了，我感觉。哎呦，还栗子啊，榴莲，你再给我来两。哎呀，好。你就说大帅变了， 对，他就是变得太不像话了 来看一下啊，这个摩草说了啊， 嗯嗯， 这个听了半天我发现了，一见钟情的一般都是靠颜值，日久生情的都是靠性格、 嗯、 我就是先靠颜值这个成功捕获了一道魔，然后再靠性格成功把自己嫁出去， 哎呦呦呦， 但在这个基础上，就主要是我们双方有共同的爱好是基础 哦， 这倒是 对、 啊、 因为俩都是北京孩子，所以呢、 嗯、 生活环境差不多、 哎、 喜好的也都差不多， 但是摩草这条微信让我想起了前两天看到一个短视频、嗯、 啊， 就有一个老大这有一个大娘啊，在那地方笑着说、 哦、 说我当初就不愿意嫁给你爸， 为啥呀妈， 因为你爸穷， 那你当初为啥还嫁我爸呀， 因为我要是不嫁给你爸我也嫁不出去 这脑袋的太逗 哎，乐死我了，特别逗，好，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咱们走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中秋至国庆重现出了多个出游高峰。 对，那么中秋十一假期临近，目前的国庆期间的长线出境游报名已经是基本结束了。 哎呀， 中短线仍然有部分的余位可以接受预定。那么十一出境游线路价格比平时有不同幅度的上涨，长线产品的涨幅大约是10%，短线我这个嘴怎么了？今天短线产品涨幅大概是在30%左右， 自己都受不了了，是吧？ 对。 哎，往年十一假期呢，游客的出游时间大多集中在9月29号、30号、10月1号，但是今年的出游呢，出现了一个多个高峰呀。比如说，很多人选择9月24号到26号，出发，或者是10月4号到10月5号出发。啊，旅行社就分析，这一出行特点跟今年国庆节与中秋节仅隔6天的分布有关，只要请6天年假。不少人便可以将中秋3天假期和国庆黄金周7天假期连起来，拼出一个16天的中秋加国庆史上最长假期。 哇、 哦！哎，但是说实话，我不喜欢歇这种长的假期， 特别长。我也是， 我觉得这个就因为人这需要有个节奏跟缓冲的，你一下子把这个都歇完了，第一你整个人也状态不会好到哪去，对吧？ 你就说我呢， 你是。 真的，我告诉你，我夏天去那意大利13天，我真的回来以后我都缓了半天， 对吧？ 都缓不过来。 哦、 在那玩的，其实玩到第10天左右就特别想回家， 哦、 真的就是就坐住不下去，玩不下去了，因为吃的也不合口， 哦、 住的也不好，然后、哦、不是这住的也不如家里舒服、 哦， 还有就是每天安排的行程要太多太累了。 对，所以这个就说的好像你很辛苦似的，你有想过我们在这里工作的人的心情吗？ 你们辛苦了， 啊，那还差不多啊。当然，我们就是说，所以大家，我倒是真的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假期分一分啊，就是隔一段时间它有一个缓冲，隔一段时间有一个缓冲，挺好的啊、 大概我觉得5到7天吧、是吧，最合适了。 再来看一下啊，据相关旅游那个公司的负责人介绍呢，说今年国庆黄金周啊，出境游产品价格较往年同期基本持平，不过和平日价格相比还是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长线出境游产品涨幅不大，约在10%左右，短线产品价格上浮较为明显，约在30%左右。哎，这个我要吐槽一下，我最近正在找一个十一期间这个周边游的 北京周边游的目的地 和线路、 哦、 我突然发现这个价涨得要不要这么疯狂，就是没有限制吗？你知道涨到什么程度啊？ 我真的，我告诉你，昨天我不是跟你说我想给你推荐一个就是比较不错的一些民宿吗、 哦、 然后我后来我回去查一下，我为什么给你发一晚基本上都是2500到3000、4000左右了， 而且它基本上是按照5倍、10倍的涨 啊，差不多呀。 对，真的五倍 十一大家都去啊、 哦、 你不去有人去啊。 我昨天我查了一下，原来300多的一个地儿，现在要3000， 差不多 啊、 所以我觉得我也没必要给你发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天哪！ 哎，你大家伙也帮帮大帅，有没有就是谁自家开个什么农家院啦、啊，什么休闲度假所呀？ 就是 给大哲大帅打个折， 最好不要钱，然后。 我这跟你说的打个折就行了，你还不要钱？你 十一周边游的、 啊、 但我估计哪哪都是人，烦死了 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 9月16号呢是第6个北京湿地日，那么近3年来全市共恢复新增湿地4684公顷，相当于6个翠湖湿地公园大小。 火！ 未来2年呢还将恢复新增湿地6300多公顷。 再来看一下天安门东侧的叫菖蒲河公园内啊，幽静之中坐落着皇城艺术馆，这里曾于2003年开馆，是东城区政府打造的集收藏、展示、研究、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艺术交流文化服务平台。经过前两年的沉寂，皇城艺术馆近日重新开馆，并且带来两项特展。这个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12月18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爱在爱你，爱在爱你，从我们相遇那天起，不要哭泣，不要哭泣，你应该被珍惜。爱在爱你，我只想爱你，就算你会不答应，我会继续静静等待，留在你身旁，陪你守护你。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您身上都有哪些吸引异性的特质呢？你自己觉得？永恒说了，哎呀，我的高颜值一直是吸引异性的第一步，阳光开朗、毫不娇柔造作的真实个性才是维系感情的重要因素。跟老公恋爱前，我们是同事，有一次共同外出公干啊，我 Q 他吃早饭，他胃不舒服不想吃，于是我就说别浪费了，你要是不吃我就都吃了。结果我一个人吃了两个人的早饭，我老公当时就惊了，说看着你这样吃我就觉得你可健康了，哎，我就认为你一定是吧，嗯，特别好，就是说这个好养活哈、啊，给点东西就能吃啊。 爱在爱你，爱在爱你，从我们相遇那天起。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哪些朋友他们的这个吸引异性的特质啊。Tiffany 说了，我呢吸引异性的特质估计是性格好啊，跟谁都能聊。只要我想聊，天南海北绝不冷场。顺便问一句，昨天早上你们放的一首女生英文歌曲叫什么名字呀？已经想不起来了。好，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们的消息，说自己身上都有哪些吸引人的特质。哎，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刘超问说这个四年是什么婚？高雷，你知道四年是什么婚吗？ 我记得一年是指婚。 哦哦，一年是指婚。 对，就纸嘛，纸那么薄嘛。 这薄如纸啊。 啊， 来， 二年是两年是什么呀？ 哎，四年我刚才查了一下，四年叫私婚。 丝哪个丝呀？ 就是已经变成丝绸的丝啊！ 哦， 你以为呢？ 丝绸般的 啊？你以为是丝互丝的丝啊？丝婚啊！嗯、来，你结婚几年了？ 结婚十年了呀！ 哎呦，结婚十年了！ 对呀， 那我给你查查你十年是什么婚、啊？ 快快快查查查查！ 等我离婚。 我怎么这么开心？ 没十年啊！ 十年 是西婚 西。就是吸筹的吸， 不是，就是那个， 就是这感情都淡了嘛？ 不是， 对吧？ 你还吸饭？就那个金属吸，一个金属旁 金属 那个 吸， 对，因为比如说五十年不是金婚嘛？ 对， 你可能十年是出现的第一个金属婚，叫吸婚。 哦， 哎，来，你那个你明年就是刚婚了啊？ 我还舔呢，我还、哎、 还有那个庞大。这个本身装饰说了，那是高帅、你们来我院里玩，我跟你说管饭啊。 什么院啊？赶紧告诉大帅啊，他真想去。 有照片吗？ 啊， 真的，我 住的怎么样？吃的行吗？ 对，我还得挑挑。 你说你这人 太贱了啊！还有这个兔子花花也说，大帅别烦恼，我推荐你一个人少安静的好地方啊！真的吗？你发过来。他说两个字，单位。啊。 其实我们单位过节的时候人也不少，因为很多的主持和编辑以及各位老师都坚守在工作的第一线。 对，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啊继续这个就咱们就说一条奇闻异事吧，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引发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啊。他说这个各位，你说话快还是慢呢？法国一项研究显示，约会的时候语速快或许能够帮助男士赢得女性芳心。 哦，研究人员招募了124名志愿者，其中包括68名女性56名男性。研究人员组织他们参加约会游戏，观察呢同性别志愿者当中谁最具吸引力。结果显示，语速最快的男性啊，平均每秒说 6.47 个音节。他们恋爱经验丰富，参加测试前的一年最多交过4个女朋友。那么语速较慢的男性呢，平均每秒说 4.87 个音节。参加测试前一年呢，交往女友的数量一般都低于两人。 天哪，你说他们法国人这研究也是，也挺特别啊。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在这项研究当中，语速快相对于音调较低的男性之前更容易赢得女性青睐，可以推测出他们处于一种竞争或约会环境下会感觉更自信。 哦， 那这种自信会让他们更放松，说话的时候更容易稳定语速和音强，这个和音强度啊。他说的这个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你说话比较快，声音比较有力量啊，中气十足，给人一种感觉比较自信的那种。 是是是，比较容易被对方吸引。但是我觉得有的人说 话太快， 太快就会觉得脑仁疼，是不是？ 对对，而且不能就是一直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对对对，你跟我似的，你早就分手了，是不是？我这语速， 你的语速， 我这够快的，我这叽里咔啦的一说。 你语速快吗？ 啊，我一着急说话特别快，你知道吗？而且有的时候我说话快了以后，我会带一些情绪，就会有一些压迫感，就对方就会觉得，哎，你怎么那么咄咄逼人的感觉啊？所以就是 你还咄咄逼人，对方是个什么？你要是咄咄逼人的话，那我这是啥？ 我有的时候这种情绪一般都是对自己的父母，其实不好， 就窝里横嘛。 对，真是。 对，所以这个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叫你要自信。 对 对吧，不管是通过语速也好，还是什么语态也好，还是通过肢体语言也好，要表现出你的自信。 嗯， 对不对？ 对， 来来来说一说大家的吸引异性的本质吧。 来看看啊，美诗诗说了，我俏皮，我可爱幽默，我开朗，我能吃，我还会耍宝，我就是一开心果，嘴边总是挂着微笑，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跟我在一块儿。 哦， 你说这美诗诗这姑娘就是特别讨喜的一个性格。 哦， 也挺好，是吧？ 哎，他是个博士吧？ 谁啊？ 是这个诗诗吗？我们里边有好多诗诗啊，就这个诗诗，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博士啊。 嗯。 但是如果博士还这么能说的话，那你这个不得了。 女博士还是？ 对，这个叫什么能力再加上学历， 哦， 对不对？ 不敢招惹。 啊，这个我天哪啊，特别棒啊！来看一下这个笑眯眯说了，哎，高帅早上好。我吸引异性的特质是什么呢？ 啊， 性格开朗，皮肤白又细。 哎呦， 哎呀， 就是白富美吗？ 对，富不好说啊。说这个心地善良，与人交往总是笑眯眯的，声音好听，走路轻盈。 哦， 他后面这条很第一次见到 男士走路轻盈， 不是女的， 哦，女的，哦哦， 你这肤白貌美吗？ 哦，对对对对对， 走路轻盈， 哦， 就给人感觉 仪态万方的感觉， 哎，给人感觉就是飘飘然的感觉，就每次见到他不是走过来的，是飘过来的， 穿一身白衣服，对，留一头长发， 来啊， 然后哎呦，去你的吧。 哎呀， 再来看这位朋友六线就说了，其实人往往认不清自己。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挺帅，觉得自己会写文章，会写几句诗词，肯定吸引女生啊。可是后来呢，就问我老婆，哎呀，是不是就被我这些特点吸引呢？我老婆很鄙视的说了一句：“切，你就是脸皮厚，写什么玩意儿啊？” 行，你这